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徐子东、梁文道和窦文涛。哎，我今天一回香港啊，这个化妆间里都在议论香港的犯罪水平又见提高啊。这个教父的桥段出现在香港的这个茶馆还是酒楼里，林姓富商前两天你们都听说了吧？这个枪手是怎么杀这个林姓富商？他们都说是职业枪手，因为手法娴熟，娴熟到什么程度？林姓富商在那儿吃饭，后边一个枪手过来，把这脖子这么一勒，咣就这么近距离开枪，一枪毙命，送到医院人已经没救了。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这不是了不起，最厉害的是这个杀手啊，原来是前一天已经来喝过茶，他就看准位置了。因为陆羽这个茶馆去喝茶的人都是熟客，就没有什么生客的。那像这个林姓富商是天天去了好几年，就老坐那个位置，然后所以这个杀手是摸熟了。而且这个杀手啊，他是那天喝茶他是找到了，找在里面自己一个人喝茶，自己一个人吃早点，然后等这个林姓富商来了之后，他还是起来先问问那个掌柜的说洗手间在哪，他还这么问，然后人家说哎往里头去，他就往里头洗手间去，他是去了洗手间回来才来这名下子。所以你想是不是他那个枪早放里头了？ 那就是教父， 对，那就是教父了，对不对？ 一样的，他枪放在那个， 对啊，放在那个抽水马桶后头那个地方嘛。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他整个这个描写的很详细，我看的时候完全从文学角度看，我就在揣摩这个杀手的身份，就说他是讲普通话， 对 啊，三十来岁，看样子受过职业的军人的训练，他那个林姓商人的位置离洗手间很近，所以他那里出来。但是整个事情有一个小破绽，我一直不明白，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他在问掌柜在哪里洗手间之前，他在这之前已经做了一个多小时了。等到他去洗手间之前问之前，他先买单，他买完了单才问那个掌柜说洗手间在哪里。这个看上去是非常，就是说好像做事做得很漂亮，我连你们这个饭店的酒钱我都不欠，对不对？然后我走掉。但是我马上想到他这个买单，这个钱不是要留下手印的吗？这个是很方便追查吗？这个地方 您这大学教授有了点福尔摩斯的感觉了。 是啊，肯定重点现在在把所有的钱都在 那里。他一坐下拿那个筷子也就都有手印了，对不对？ 但是筷子是会马上收掉啊，钱是 现在现场肯定保留 了。他一付了钱以后就做这件事情啊，所以那个前面几张钱。 现在 他那个指纹印一下子就找出来了吧。 现在香港报纸就瞎猜，就说这个枪手啊，如此熟练的枪手可能是从内地请来的， 对， 受过专业训练的，然后说这个行凶的多半是用这个黑星手枪，咱都知道黑星手枪，这个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就你用黑星手报纸上讲的啊，就是说这个职业枪手用这个黑星手枪行凶的时候，黑星手枪威力非常大，香港的这个黑帮啊经常用黑星手枪行凶，但是仅有一个缺点，容易卡壳，所以呢黑星手枪你不能把子弹上满，一般他们都留两把手枪备用一把，不上满就卡壳的机会就小，这个大家要不能用黑星。 你是跟谁讲？ 大家要反对这种手枪这个流入黑市是吧？ 据说他报纸很奇怪，他还登出来说这样雇这样的杀手大概是40万到多少60万这样的话。 对对对对，我有没有留电话？ 有句广州话叫什么来着？管这种枪手叫胆正命平。 哦，胆正命平，就是说胆子很大，这个人命很便宜，就是说他的人命很，他 要价很低， 要价很低，但其实不低了， 不低哦，40万港币怎么低啊？ 40万不低了， 这非常高的价哦。我听说星宿原来的价，有一个我忘了具体的数目了，就是说日本人他们买凶杀手有一个数目，后来韩国人去了，把它降到70%。后来据说中国有人去了，把它降到20%的价钱， 全球化， 所以这个生意都被，所以这个是海外很多人妖魔把中国妖魔化的一个重要手段，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当然这跟大部分的中国人没关系，对不对？ 不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了不起，现在连杀手都是我们生产。 不要意涵讽刺啊！ 没有，我没讽刺，我就描述一个情况。不过很值得注意是这个陆羽茶室，你没去过是吧？ 没有，茶圣嘛，那不是 香港白来的？ 光临我去日本寿司店， 这几年哪天跟你去一去？陆羽啊，这间茶室说起来很厉害，他。 大约几十年前也发生过很类似的枪杀案， 二十多年前， 对， 二十多年前。 不过说的不是说他枪杀案特别多，而是这个地方啊，是香港过去很多的富豪名人，像以前的港督啊，或现在李嘉诚什么都很爱去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你说它贵吗？它其实比很多那种酒店里面的酒楼啊，那个菜馆呢、啊，比起来它不算贵。但是问题是，它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完全不一样，有个黄铜吊扇，每张桌子底下还有个黄铜的一个痰盂，但当然也没人真的在里头吐痰。然后那个桌椅全是酸枝名中国家具、 啊、 然后呢墙上挂一些书画，那书画不简单，那书画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是张大千，齐白石， 真的吗？ 是真的，真的。然后特别特别的有种怀旧的感觉啊、而且它有几道名菜， 都没人去抢菜， 没人去抢那些东西，对。然后它还有一些过去饮茶的一些点心，广东点心啊，别家茶楼不做，他还继续做，是很传统很传统的点心。那说这些啊都不重要，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那边的侍应，传统以来呢据说态度很恶劣，就是说、 对 对， 我去就是有朋友带去的，你自己去他们说第一不容易找到位，第二他欺生客， 店大欺客、啊、 对，你比如说 牌子老嘛， 很出名的，你比如说像十二点多你到了，里头可能有五六张位置是空的，也没人排队。那你说，哎，我来坐。他说，你三点来吧。我说，那这谁坐？都是熟客。那这熟客你怎么样能做熟客呢？你不能只是天天去，而且你还要给很多小费。那边我看到有一些富商啊，什么一给小费一出手几百港币，吃饮餐茶饮个两三百，给小费给个五六百，是这样子去的。那于是他这个。能够进陆羽饮茶，有点像香港那种英国的那个那个 club 那个俱乐部， 它是一个无形当中是一个中国人的 club， 对，无形中一个中国人的俱乐部、 你要讲我等一下去陆羽饮茶，这个也是一个身份 就很大了， 是一个身份、 对，像当年英国女皇啊来香港访问，就是上一回她来访问的时候啊，她本来就指明说慕名要去这个陆羽饮茶，你知道陆羽怎么答复吗？说那天我们客满，没空招呼他，是这样子拒绝他，不让他去。 现在一般茶楼生意不好呢，常常免茶费， 对， 还有的这个点心费减价，他是从来不减的。 对， 我一看这个凶杀案，我想哇，这下人家不去了吧？没想到当天就有人已经吃过东西了，又赶回去重新去饮茶，为了体验那个气氛。 哎，你知道 体验什么气氛？ 你那天说这个上海的酒吧，哎，我那天也去了，这个。你知道在北京有过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吧叫八十八，但是这个酒吧现在只能存在历史当中，因为它被查封了、也就被拆了。 我去过、 但是很多人都去这个八十八玩过、说实在话，这个八十八酒吧现在想起来既没有现在的很多酒吧漂亮脏乎乎的哈，可是呢那有一个特殊的这个魔力。我这次在上海酒吧碰见一个当年总在那儿玩的朋友，他在上海已经住了很久了，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上海酒吧好玩吗？他说好玩，但是啊什么也比不上八十八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北京的酒吧呀平等。他说的倒不是说服务员对你的态度平等不平等，他解释解释，后来我明白他这意思了。你看在上海的酒吧哈，一个个都是那么衣冠楚楚，就是连就在所有的不经意的打扮里都透着惊异，无论是男的女的，今天要去那就是装饰的都是特别好，不管他是装饰的是粗野范儿的还是说是随意范儿的，但都是刻意装饰之后才出现的。而且呢你在这个酒吧里你能看到谁的朋友多，谁的势力大，谁的这个财力雄厚啊，谁的面子大，谁的名气大，你是历历在目。他说我记得当年在这个八十八什么人都到那里去，他说这个北京的酒吧好就好在你感受到一种我们在灵魂上是平等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人穿这个大棉袄，穿这个黑棉裤，那塌了个鞋他也敢往里去，去了他也不自卑，也没有人瞧不起他，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玩，甚至是追逐女孩子，你不管你是什么人在这儿不问身份。所以你看对他来讲那就成了一个已经消失的梦，他就觉得在上海哎呦好像每天都感受到这种旁边这个桌上的人，人家买单的时候比我显得豪气， 哎，那个桌子上的人带来的女孩子比我这儿好像带来的又多又漂亮，他就能感受到这种社会阶层的这种差异。 所以这个地方还不够高级。什么意思啊？真正最高级的酒吧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不用斗那个东西了，也没什么好斗。能够进来，或者说进来的人呢、啊，已经都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你进来你也不需要比较什么。我举个例子，譬如说香港啊，现在一般大众能够去到这种级数很高的一个酒吧，是在香港的文华酒店里面有个酒吧叫 Chinnery 钱纳利。 嗯哼， 钱纳利是什么？钱纳利就是当年一个英国的画家，他来了香港，然后后来又到了澳门，画了很多这个香港澳门早期的水彩画，很有名这么一个画家。那这个酒吧很小很小，就用他的这个名字来命名啊。这个酒吧是怎么样的一个酒吧？每一个位置啊都是沙发，还是有轮子的，可以移动的， 给残疾人用的。 不是，就你能够转来转去，然后特别舒服，然后很厚很厚的一个木桌子，但是木桌子上面有一个软垫，有点本身就像一个沙发。那另外他那个酒，他最有名就是威士忌，他大概有130多种的这个纯麦样威士忌，就是 single malt 那种。 嗯哼。 那另外他喝啤酒的方法，那个杯子还是用传统的银杯，因为银杯据说是喝啤酒最好的一个杯子嘛，用很厚重的一个银杯子。 嗯哼。 那这个酒吧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就是他从91年以前呢，1991年以前，女人还不能进去。是香港唯一一个女人不能进去， 女人不买票也可以进去。 然后他是到了91年之后，因为被人说他是歧视， 嗯， 他才开始稍微现代化，那么才让人进去。但你进去看你的气氛啊， 嗯， 很热络，那么大家是随随便便聊天，然后在那个随随便便聊天的人群里面啊，你就能够看到香港那些有数的政商名流都在里头。但他们也不一定是互相都认识，有一些人来了 看得出来啊， 因为已经到那个地步了嘛。 看得出来这个文道是拿了两家的钱了，陆羽茶室和那个什么 Cinery 啊，对对对对对，都说点好话， 至少以后可以跑去打折扣了。 对，咱们得重视一下， 人家才不会给你这样 重视一下凤凰自己的广告好不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我真正常泡酒吧的时候去的当然可不是那种酒吧，那时候还在念书嘛。 嗯， 那时候我家住的对面啊就是一溜的酒吧，那么特别有一间酒吧呢是我特别爱去的。那间酒吧就充满了什么样的人呢？确实就像你说特别平等，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有鬼佬，但是鬼佬在香港住了几十年，还住到特乡下的地方，那种大概都是过去当警察的。那个酒吧里面有个公认的老大，你知道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客人之中熟客天天来，但是有一个熟客是比任何熟客还要熟的熟客，那他来大家对他都会很尊重，他有个位置就长期留在那儿，我们常去的人都知道那个位置是他的，也不会坐了他位置。而他一来，他的标志是什么地方呢？就他喝酒那个杯啊，他喝啤酒跟别人的不一样，他是自己有个杯就长期放在那儿的。 哦， 然后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以前香港那种很有名的贪污警察，然后有了廉政公署之后， 从小就跟贪污警察一起， 对，然后那个跟那个廉政公署出来之后，那时候有很多贪污警察害怕，赶快的辞职不干了。他就是那一代的那一批的，那他现在也有个职务，那个职务特别奇怪，比如说给我一个名片啊，名片上头写的他的 title 你知道是什么吗？叫总管。总管什么呢？不知道，反正是总管。 我跟你说，在这个你说完这故事 没有？没有 啊，你接着说。 另外还有些更奇怪的人，比如说我又那个酒吧里头又有一个人啊，他是香港某大刘姓富商的司机， 嗯， 所以他不是固定来这个酒吧， 嗯， 因为他是随时不晓得什么时候老板就叫了，他就常常给我们好几次，喝着喝着正聊得正愉快，电话一来了说。不是，老板叫了。我说，今天我们就问他，就问他，你们根本给劲啊？就今天几件啊？ 嗯， 他说谁知道呢？明天跟你们讲。这故事听不少。 我跟你说，我还认识一个这个司机。咱们啊，有的时候中国人对西方人有误解，以为西方人就多善良、多么廉洁哈。 在香港有很多西方大财团住在香港的分支机构的公司，他们也从外国这老板派人来管着嘛。你知道这些人，就香港分公司的这些老总们，他们个别人了，有可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认识他那司机，他说我这老板啊，白天不用我的，就是晚上去 club 去夜总会， 对， 去什么？而且他说有一次他喝多了，找不着信用卡了，让我先帮他付钱，第二天出公数报销嘛。这一晚上20000多港币，他说我替他刷卡全部报销啊。这些外国人，他那个杨老板在西方不知道啊，他在香港是夜夜笙歌呀，这些全是做他的交际费啊。而且就是他曾经说过，他说你都不能相信，有一天我的车上，这个劳斯莱斯的车上哈，他说你相信吗？我在前面坐着，车里坐了除了我这老板之外7个女的，他们是怎么样挤在车里的？就是从这酒吧里揽着，好家伙，他说我就停在路上，在我后边挤了我的老板和7个女人。 那个我在旧金山看到这个 limousine 啊，就是那种长的车， 那个长的豪华轿车， 我亲眼看到，我不知道里边多少女的，但是里边有浴缸， 还在里边洗澡。 对，然后他们就从天窗里站出来，就逍遥的就拿那个毛巾啊，就这么站起来。那个富豪的车，所以旧金山那个地方真是，你要比这种东西啊，那没得讲。这个堕落更有堕落人。 哎，所以你这个即使在这个大财团里啊，跟一个国家差不多，你没有有效的这个监管呢，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人的本性 就是很腐败， 他都一样贪污的嘛，他吃饭都一样买单的。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觉得我好几年前就留意到一个现象，现在我们不是很讲究什么多元文化，不同的文化要尊重人家的文化，那过去呢我们就很怕，就是什么全球化之后，那大家都很单一了，以后大家做事的方法都一样。其实不是，全球化是更加巩固了原来就有的这个文化差异，而且特别是让它更 弊病， 对，而且更让它偏见化了。为什么？像美国现在这种商业学院啊 MBA 学校啊，它里面总有这几种科目。什么科目？就是说如果你要到中国去，你要到譬如说巴西去要做生意的话，你打算将来在里面有所发展，它这个学校就会开专门的课教你怎么去跟中国人打交道，你知道吗？那个科目里面很莫名其妙的说中国文化是怎么样，中国怎么样，很多外国人在来中国之前，就先在外国上这种课的时候，他先学的就哦，原来中国人好喝酒，谈生意得喝酒，就天天苦念哦，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点含糊或什么，然后他都学好了，所以他不会用他原来的那套对待其他外国人或他自己母国的那套方法来跟你做生意。他来他很适应， 他行贿呢在他自己的那个法律里是犯法的，但是他们就有一套专门的开支，就是公交际费啊什么，就让他们来打通，比方跟华人做生意的时候，让他们来行贿，弄些灰色的东西。不过，毕竟不如中国文化的更深啊，所以基本上是做不过香港人，做不过台湾人。中国这些，你真的，我看到上海就我知道就有两家酒店，有一个地方，它本来是一家跟华人有关的公司管理的，生意做得很好，后来变成一家欧洲人管理的，全部的装修服务级别都提高了，可是生意反而下降。下面的人告诉我，就是因为他们做事情不够圆通，不够中国人。因为你仔细想一想哈，海外有5000万中国人，现在中国的全部的产值是13000亿啊，海外这个5000万人是10000亿啊。海外的5000万中国人是等于全中国的差不多80%，这批人跟打开中国市场最近10年他们起的作用，不管正面负面了，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啊，因为西方人他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来看，我要送你一个礼，我跟你谈生意，他心中想得很明白，我请你喝酒去 club 去什么大富豪，我这个是一个工作，中国人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乐趣，我原来谈生意就是为的这个， 哎， 这样一来的效果是不同的。 你还别说，这个16大以后啊，咱们这个新领导层上来哈，气象一新。我在我的个人交往中啊，我也发现啊，中国的这个商海作战的风气啊，也有这个焕然一新的趋势。 是吧？ 你知道， 这倒好消息。 咱们过去啊，对这个内地人的理解，觉得是比较落后、比较慵懒、比较那种好像不职业、不专业哈。最近我介绍我们这个凤凰卫视的广告公司和一个广告客户， 咱平常少跟他们这些人接触嘛，但是这次我当中间人，我介绍他们谈，哎呦，我感觉到，因为都是基本上像咱们这样的年龄，中国现在有一批大学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哎，你别觉得他们是什么好像是那种很落后的人呢，这家伙一来我就发现，首先是这个企业，这没有别的事情，要一杯咖啡之后什么都不要了，然后就讲我现在的这个移动生产的这个移动终端啊，你哪怕到这个登山去旅游，在山上都能够收得到。哎呀，你觉得他完全陶醉于他的企业之中，他是热爱啊。我们那个广告公司那个女同事也是这样，她说你看我刚从武汉飞来，刚刚跟那个老板谈完判，现在我一落地哈，本来已经很累了，大家有点缺氧嘛，一听见对方客户这么说，他说我的脑子马上噌，他说我现在兴奋，你看我瞳孔放大，他说我现在马上就开始替他想他的这个方案，就这个人在诉说，我们这个广告公司的这个人就在想我怎么满足你，怎么帮你这个实现你的这个广告意愿，你看非常有效率的一次这个谈话，两个人干巴利落脆，斩钉截铁。我过去对中国商人这个印象大为改观，就是现在出现了一批新锐阶层，哎呀，改变了中国人做生意的风气， 而且连官场气氛也有点不一样，我感觉就、其实在当外国人呢，其实他来中国要行贿要去 club， 他这其实是很尊重咱中国文化， 他以为我们一定这样， 对他是尊重中国、但没想到现在中国有点变，我也感觉到最近这一年多来啊，我去一些地方开会或什么，我感到有点不一样。我记得就像去年的时候，我去一些地方 没人送礼了，是吧？ 没人送 开会的纪念品， 而且是喝酒。喝酒我觉得很重要，喝酒看得出很重要。我在去年 不再强灌了， 对，去开会，有很多比较官方的代表或什么，他其实开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沉闷，你看得出来，他开会的时候无精打采，然后轮到他发言。也是一派的，就是这个念稿啊，或什么都很平平板板、很死板的东西。好，然后晚上吃饭了，哎，一坐下，这个领带一打开，服务员拿什么来？白的、红的放上，啤酒，先来啤酒，就很兴奋，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这到底是在歌颂还是？ 咱们先去广告，检讨一下再说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然后呢，但今年情况有点不一样，今年我去开会，我发现一个现象是越来越频繁，是一坐下来，像我刚刚说那种情况还是有人很兴奋，就给大家灌酒或什么，但我发现是越来越多坐上人是不喝酒，说不，小姐我要水或者我要柳橙汁或什么就行了，是主动不喝酒，而且怎么要他都不要，而且那个态度，大家态度、就是、 大家都要椰奶， 对，也不是 小姐我要喝奶， 你看他的本性又忍不住，是吧？ 这是梁永斌的真实故事吗？ 啊， 梁永斌的真实故事吗？ 什么意思？ 坐飞机嘛，然后那个空乘小姐问他，先生您要什么？小姐我要喝奶。 然后我刚刚说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就是很友善，很礼貌。然后就说，哎，不，我不喝酒，而且我慢慢发现这个不喝酒，吃饭的时候不大吃不叫太多东西啊，开始变成一种新的时髦。 哎， 这个时髦是什么？就是用来显示啊，我很专业。我今天是来谈生意，或者我今天来开会或什么，我现在这个态度是个很专业的态度。而且我发现就是越来越多人，如果他还是那种大喝啊，然后喝得满脸通红啊，非常的兴致高啊。反过来现在开始有点感觉到好像是显得他落伍。 哎，这个呀、就是你说的这种趋势还应该承认啊，现在还不是主流，就是说这个在大陆啊，当然主流还是喝，但是呢就是说已经就是咱们已经发现了一种什么呢，新锐的这种正气，它虽然处于萌芽状态，但是正在这个在一些年轻人阶层里普及开，而且你感觉到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平常老觉得做生意的人很庸俗，其实那些商人们，年轻商人们跟我讲啊，他说你知道，当我在谈这个的时候，就跟你们谈做什么节目、创作什么音乐是一样的， 当我跟客户之间进行这种针锋相对的交锋的时候，他说我兴奋，我爱这个，我以此为乐呀。他说我享受到的是一种快感。 对，你看这很好， 这是艺术啊， 因为这才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对不对？而且代表先进的文化， 够加入共产党， 而且代表这个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嘛，这么做生意才有效，对吧？ 三个代表都知道了，哎呀， 这个怎么能不学习呢？你 混什么地方的饭吃，就得学什么地方的规矩。哎， 找，本来到哪都要学习，就是了吧？世界人。 别的时候我都不看报纸，十六大这个江主席讲话，胡锦涛这个记者招待会，我全部都看呢。 对， 他讲过好几遍， 我好几 遍， 好几遍， 我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呢。 因为那时候你也只能看这个。